情的弦子有一种灵妙古老的传说，因你的月光无愁长生念不久，当爱你开合，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，天上万水打破，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。走过天山飞空尽血气吞战可饮血，经历过无数的秋冬，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，两鬓发霜把秋染凄然归到绝望雪火中，九月又似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。奢求，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扼杀爱的种种理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破碎。